弟兄姐妹午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关于耶稣他超然的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的神迹。这段经文很长，我们不会涵盖每一个细节。那首先就让我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十一节。这是主的话。耶稣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他的门徒问他：拉比，这个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的罪呢？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趁着白昼，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一点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去西罗亚的池子洗一洗吧。西罗亚就是奉差遣的意思。于是他就去了，洗完了走的时候就看见了。那时邻居和以前常常见到他讨饭的人说：这不是那一向坐着讨饭的人吗？有的说是他，有的说不是他，只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就问他：你的眼睛是怎样开的呢？他回答：是那名叫耶稣的人和了一点泥抹在我的眼上，对我说：你去西罗亚池洗一洗吧。我去洗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把那个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耶稣和了泥开他眼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又问他是怎样可以看见的。他告诉他们：耶稣把泥抹在我的眼上，我一洗就看见了。有几个法利赛人说：那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另外有些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在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现在才能看见，于是就把他父母叫来问他们：这是你们所说那生来就瞎眼的儿子吗？现在他怎么又能看见呢？他的父母回答：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儿子，生下来就瞎眼，现在他是怎样可以看见的，我们不知道。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你们问他吧。他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替自己说话了。他的父母这样说是因为怕犹太人。原来犹太人已经定好了，不论谁承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那人赶出会堂。因此他的父母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你们问他吧。于是法利赛人第二次把那从前瞎眼的人叫来，对他说：你应当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那人回答：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本来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他们就问他：向你做了什么呢？他怎样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们，但你们不听，为什么现在又想听呢？你们也想成为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知道神曾对摩西说话，只是这个人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对他们说：这就奇怪了，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祈求，只听那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自古以来没有听过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有人可以开他们的眼睛，这人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不能做什么。他们说：你的确是在最终生的，还敢教训我们吗？就把他赶出去。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的时候，就对他说：你信人子吗？他说：先生，谁是人子好让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见过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人说：主啊，我信，就向他下拜。耶稣说：我到这世上是为了审判，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能看见的反而成为瞎眼。有些和耶稣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今天下午的主日，你亲自的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在属灵的眼睛上能够再一次更多的看见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你是多么的荣耀。谢谢你帮助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读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许多神迹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困难？觉得这些神迹，特别是病得医治的神迹，不管他是瞎眼得看见、瞎眼的经文，或者是瘸腿能够行走，或者是瘫子能够站起来，甚至死人复活等类的神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难应用这样子？特别我们身边可能都会有一些重病的人，那些医生都束手无策，觉得没有盼望的病患，那很多时候我们也会为他们祷告，对吗？但是有多少人真的经历，哇，病到快死掉，祷告一下就好起来了，他的脚瘸掉了，祷告一下就可以走路的。我相信我们从来不曾，不然就是很少经历过这样子的祷告蒙应允，这样，那也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那也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上帝的主权使然。我们当然相信上帝有能力医治这样的人，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在今生并没有经历到像福音书所记载那样子大规模那种等级的神迹这样子。于是这些神迹又看起来对我们来说好像有点遥远。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当我们读这些神迹的时候，我们有一点误解了圣经记载这些神迹的主要目的，这样。我们有点误解了圣经里头记载这些神迹的主要目的。约翰福音的20章30到31节，那里看他清楚地告诉读者，约翰福音的读者，历世历代读约翰福音的人，他告诉我们到底这些耶稣的神迹记载下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用手指头把这边挡住，然后翻到约翰福音的20章30到31节，我来念。使徒约翰这样说，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这样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简而言之，约翰告诉我们，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其实从来都不是要我们把他当作有求必应的神医，也不是让今天的基督徒以为为病人祷告就一定会得医治，即或上帝有能力。圣经从来没有应许我们的疾病一定能够像圣经里头所讲的那样子得医治，但耶稣行神迹的主要目的是让人认识并且相信耶稣就是基督。而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指神所高立的，旧约里头用基督弥赛亚这个词来代表神所高立，也就是救赎主的意思。神迹是让我们相信并认识耶稣是救赎主，并且认识他伟大的救赎工作。神迹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让我们认识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救赎我们脱离罪恶。耶稣透过这些神迹里面，他满足人身体上的需要，如同瞎眼的需要看见，瘸腿的需要可以走路，瘫子需要可以站起来。耶稣透过满足我们的 physical 身体上的需要，来指向那更伟大的救赎工作，那更重要的需要，就是他会满足我们属灵上的需要，解决我们属灵上的问题，就是拯救我们脱离罪，还有罪所带来的一切影响。所以在我们更详细的探讨这个神迹以前，我透过这段经文帮大家建立好一个解读神迹的正确根基。这样，这段经文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上帝使用身体的苦难，上帝使用我们身体的苦难来彰显他的作为。所以一开始的经文我们看到门徒来问耶稣说，这个人瞎眼是因为他犯罪呢，还是因为他父母犯罪呢？对，那聪明的大家，当你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可以猜一猜，想一想，他们问这些问题背后有什么假设。通常别人来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你可以透过他的问题秀出他背后的价值观，他的假设是什么这样子。他们背后有一个假设，就是一个人生病一定是因为当事人犯了罪，犯了特定的罪，或者是因为当事人的父母犯了罪，所以株连子孙这样子。这是他们背后的假设，背后的前提。但耶稣回答他们什么呢？耶稣说，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出上帝的作为。确实有些时候疾病苦难是因为我们犯了特定的罪，上帝透过疾病来管教甚至刑罚犯罪的人。这样，圣经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包括当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之后， 上帝就让苦难临到他的家，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被他的孩子追杀，他的孩子也自相残杀，然后他和拔示巴因为通奸所生下来的孩子没多久也就死了。确实我们在圣经看到这样的例子，但另外有些时候疾病苦难不是因为当事人特定的罪，也不是因为父母特定的罪，而是因为上帝因着他无比的慈爱和智慧，他要借着我们身体上的苦难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他的属性和作为，叫我们对他越来越有信心。经文所提到这个人，他生来就瞎眼，他不是本来看得见后来瞎眼，而是他出生的时候就看不见了，所以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看见。但上帝就是计划透过他的疾病显出自己的作为荣耀，让这个瞎眼的他不单单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他不单单能够获得光明，他更是能够真实的经历并且认识那创造世界救赎世人的主耶稣。所以在之后的经文我们慢慢可以看见，耶稣所医治的其实不是只有他的肉眼，更是他属灵的眼睛。他不是眼睛得医治之后就拍拍屁股回家过他的正常生活，而是他最后真实的与这位救主耶稣面对面，真实的认出这是旧约所应许的人子、神的儿子、弥赛亚耶稣基督，并且敬拜他。所以这是神迹，或者说上帝透过我们身上的苦难所为我们带来的益处。我们在今生，上帝从来没有应许基督徒就一定可以百毒不侵，然后不会生病这样子，上帝也没有应许我们生病一定会好起来。但是从这里上帝的作为让我们可以有一个保证，一个应许，就是上帝能够透过我们的疾病苦难来造就我们的生命，透过疾病来炼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体会我们真正需要那最重要的医治，其实是他医治我们属灵的疾病，让我们越来越爱他，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罪恶。当我们面对别人的苦难跟疾病的时候，除非因果关系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因为酒驾然后出车祸然后脚瘸掉这样子，这种当然很明显的就是因果关系，否则我们不要随便说人家生病是因为犯罪。我们应该要鼓励他透过上帝在他身上放下这个疾病来思想属灵的功课，帮助他，鼓励他思想这个疾病怎么样帮助他指向那属灵的真理这样子。我是 B 型肝炎的代言者这样子，对，我出生就有跟这个瞎眼的类似这样，我也不是我自己干了什么坏事，我就是出生就有。对，因为我妈妈有，我妈为什么有呢？因为她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去药局打营养针，那因为药局那时候不流行那种抛弃式的针头，所以她就被感染了，她被感染了，然后她生下我，所以我也被感染了。好，那我出生的时候就有，然后在我高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比较严重，对啊，那肝功能指数都是到爆肝的程度，好几百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医生总是会说，哦，你这个要不要熬夜哦，要好好睡觉哦，然后看一些卫教单张也会说，哦，鼻型肝炎的人得肝炎的几率比一般正常人多出好几万倍什么，就等等类的资讯这样子。那这种 B 肝基本上大多数病患是无法根治的，但是我就是按照医生所教导我、吩咐我的，好好吃药、休息、运动，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喝酒，尽可能避免一切让病毒有机可乘的机会。那这些年来上帝透过这个疾病其实也教导我一些属灵的功课这样子。当我看见我在肉体上的疾病、肉体上的需要的时候，这让我看见我真正属灵上的需要是什么，跟我对付我的罪是非常类似的。就如同我今生基本上不太可能把我的病毒除掉，同样的我今生也不可能把我的罪性根除。我们今生不管多爱主、多信靠主，我们的罪性必须要等见主面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根除这样子。对，但是上帝赐给我医生，赐给我药，让我可以尽可能的避免让病毒发作。同样的，这也教导我，上帝赐给我圣灵，赐给我圣经、祷告，赐给我肢体，赐给我教会，让我可以天天靠着他的恩典来致死罪恶。所以我不会说我喜欢逼肝，没有人喜欢生病这样子，但是我可以感谢神、赞美神，因为他的智慧和慈爱，他容许这个病临到我，也真的透过这个病教导我更多认识他，更多认识我怎么对付我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认识你们，我不够认识你们，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正在遭遇什么样身体上的苦难，也不一定是疾病，但是记得只要你是爱神的， 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是爱神的人，而只要你是爱神的人，上帝会使万事为你的益处效力。而这个益处不是让你无灾无病，而是让你可以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更认识耶稣，更爱耶稣。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更爱耶稣、更认识耶稣还要重要，而上帝能够透过你的苦难疾病帮助你更爱耶稣。第二个，耶稣是世上的光，他来是要医治人属灵的瞎眼。第五节，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他选择超然的医治这个生来瞎眼，最主要的目的就如同刚所说，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身份和工作，他身为救赎主，还有他救赎世人脱离罪恶的工作。那这里他讲他自己是世上的光，这光指的是什么呢？其实约翰福音，如果你从第一章开始读，读到这里第九章，你会发现光这个主题基本上是约翰福音非常看重强调的一个主题，这样子。包括在前一章八章十二节那里，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回答说，第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必认识我的父。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说自己是光，而这光指的是耶稣的救赎工作。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罪人，包括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任何的人生来都是罪人，而因为罪的影响，其实我们都像瞎眼的一样，在属灵的黑暗中，我们不认识神。就算法利赛人他们读了旧约圣经，他们仍然因为罪的缘故而拒绝真神。当他们拒绝神的儿子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是拒绝天父上帝，他们抵挡真理。我们信主前，我们也是抵挡真理，拒绝救主，因而我们都是走向灭亡，然后我们还不觉得怎么样，这样子。就像经文所提到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办法否认，一次都没办法否认耶稣行神迹的工作，但是却仍然定义就是要拒绝到底，这样。而耶稣是这世界的真光，他来不是只是自己发亮，而是他更要照进人黑暗的心中，他要照亮罪人那属灵的黑暗，超然的给人一个属灵的看见眼光，使人认识耶稣，信靠耶稣，敬拜耶稣，因此敬拜上帝。肉体的瞎眼是指向那更严重的属灵瞎眼，医治肉眼的神迹是指向那更伟大我们更需要的神迹，就是医治我们属灵的瞎眼。这个人生来瞎眼看见光明，全然是主耶稣的恩典。当他什么都还看不见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先看见他了。他甚至连求耶稣医治他，他都没有求，他甚至也不知道耶稣能够为他做什么，但是耶稣就已经定义愿意医治他了。今天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但是耶稣的真光在今天，在历世历代，仍然借着圣灵的大能，还有神话语的传讲，不断的在光照人心，赐给人得救的智慧，认识神的智慧。这样，其实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罪人也是这样得救的，不是吗？在你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认识你了。在你连求他，在你连向他悔改的意愿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已经慢慢的在开启你属灵的眼睛，要吸引你认识他，信靠他。可能是透过你主日学老师向你讲圣经的故事，可能是透过你的父母教导你真理，可能是透过主日的讲台，可能是透过你基督徒的朋友跟你分享福音。总是耶稣的真光透过他的话，借着圣灵的大能，不断的在开启我们的眼睛，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看，而且能够看见。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的，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我们过去都以为神的话是愚拙的，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所以是圣灵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就是基督的真光，让我们能够看见并得救。我们在座都是基督徒大部分，但是即使我们已经得救，即使我们某程度已经有属灵的眼光来看耶稣，所以你会信耶稣这样，但是我们仍然受罪性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对真理是麻木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爱其他的东西过于爱上帝， 很多时候我们追求这世界所追求的，而不是追求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就像是得了属灵的眼疾一样，就算我们没有像法利赛人那样子瞎眼，但是我们却好像很多时候是有属灵的眼疾，让我们无论信主多久，我们都会有看不清楚真理而没有办法好好跟随神的时候。所以无论你信主多久，我们都仍然迫切的需要耶稣的真光不停的来照耀我们。耶稣怎样照耀我们呢？耶稣就是借着圣经的话，就是他的话，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工作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真理。耶稣仍然借着圣道和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现在身为基督徒，我们灵里还是会有的黑暗，直到我们见他荣耀的那一天。我们如何应用呢？弟兄姐妹，你为哪些事情忧虑吗？当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因为他顾念他的儿女的时候，求主他的真光再次照耀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天上的父他照顾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忧虑。你爱其他人事物过于上帝吗？你以别神取代上帝，所以你很痛苦吗？求主耶稣的真光照耀你，他乐意照耀你，让你看见认识耶稣才是至宝，而万事都成为粪土。昨天我们家发生了一件小事，这样，我们从图书馆，台北市立图书馆借来三本书，弄丢了这样子。那我太太记得她有还给图书馆，可是图书馆说好像没有这样子。对啊，那怎么办呢？就还在找这样子。对啊，那如果最后要赔钱的话，大概赔1000多块。好，那所以昨天我们全家人因为这件事情心情非常的不好。对，那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身为一家之主，我也很希望怎么办，知道怎么办这样子。对，那我很感谢神，上帝他的光，耶稣的真光就在那时候照耀我。上帝让我想到，其实书弄丢真的不是这么严重的事情。重要的是，我知道我的书不见也是在上帝荣耀的计划当中，他要透过这件小事来照耀出我们内心的黑暗。我们是多么容易抱怨，不知感恩。当我们有这个资源，当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连看书读书写字的机会都没有，而我有这么多图书馆的资源的时候，我竟然因为这三本书在那边抱怨，在那边心情不好。我知道我应该做的是凡事先应该是信靠上帝，他如果让我找到，他就会让我找到。我如果努力找还是找不到，那相信他就有美好的旨意。然后第二个我认为重要，上帝光照我让我看见的是，我们作为父母在孩子面前的榜样是什么。当孩子看见父母东西不见的时候，他看见的是愁云惨雾愁眉苦脸的父母吗？还是虽然担心但是愿意信靠神以神为乐的父母？对，所以当上帝他光照我让我看见我真正应该在乎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得到极大的自由和释放。感谢主，今天他仍然愿意用他的话他的灵来光照照耀我们心里面的黑暗。求主帮助我们。第三，耶稣是用平常的方法医治，平常的方法医治这瞎眼的，并且要求人信心的回应。如果你读福音书，你会发现大部分这种医病的神迹，耶稣就是用一句话讲一句话就让病人得医治这样子。不管是让那个瘫子可以站起来，或者是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大家都是用一句话。耶稣的话大有能力，透过他的一句话就使无变有。但在这里耶稣他的方法很特别，甚至你会觉得有点古怪。这样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用口水或泥土变成泥浆抹在这瞎子的眼睛上，这样。今天如果你去看眼科，然后你的眼科医师吐口水，然后这个特效要抹在你的眼睛上，你应该会想把他，你应该会想要检举他这样子。但耶稣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医治这个瞎眼，这样，然后叫他去池子洗一洗，这样啊，那个池子想也知道应该不是太干净，这样子，不像我们今天去医院，哇，还会消毒啊，用酒精喷一喷这样子，哇，在想耶稣在做什么这样，然后瞎眼就看见了，他就看见了。关于为什么耶稣他要用口水和泥土，如果你去研究注释书的看法，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样各种天花乱坠不同的想法这样子。我们今天不讨论那一些，我基本上也觉得那一些不是那么重要这样子。但是从这经文清楚的教导，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当耶稣要行神迹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他不受限于任何的方法，也不受限于任何人的期待。 耶稣他是王，他是主，他是神，他是全地的主，他可以选择使用任何他所喜悦、任何他看为美好的方法，包括我们看为平常，甚至看为古怪，甚至觉得有点奇怪的方法，来显出他的荣耀。他不需要向我们解释，也不需要向我们交代，他有主权使用任何我们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医治人，显出他的荣耀。主耶稣可以讲一句话叫死人复活，主耶稣也可以用口水和泥土这种看似平凡和笨拙的方法叫瞎眼得看见，而任何愿意用信心领受的人，他就是有福的，包括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耶稣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创造这世界一切的东西，他也掌管这世界一切的东西，他有能力来使用这些看似平凡的东西来造就、教导、喂养、兼顾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觉得信主了好像我们就是属灵跟属世界这两个就完全切割了这样子。当我说属世界的时候，我指的是耶稣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包括鸟语花香，包括你日常所享受的美食，包括钢琴，包括电子产品，包括你的手机，这些不管是上帝直接间接创造，都是属于上帝的创造这样子。这些我们不必也不该轻看，因为这些小东西还有包括发生在你人生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帝都可以使用来造就我们的生命这样子。所以包括刚刚我所分享的那例子，对啊，图书馆三本书不见，讲起来有点好笑，有点愚蠢，有点瞎，但上帝就是透过这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让我知道我应该在乎的是什么，是神的国，是神的义，是在孩子面前教导他真理。感谢主，上帝不需要一定要使用那一些丰功伟业的事情才能够来造就我们。耶稣用泥土抹完他之后，耶稣就吩咐他去希罗亚池洗一洗，洗完后他才看见。同样的，到底对于耶稣为什么叫他去池子洗一洗，注释是会有很多讨论跟解释，我们今天也不谈那一些，但经文的重点同样很清楚，耶稣要求这个瞎眼，这个完全领受恩典的人要有回应，而不只是哭等，而是耶稣要求他要有回应。是的，这个瞎眼的人要看见，他只能够唯独仰望耶稣的恩典，这个瞎眼不可能为他自己能够看见做出任何的贡献，不可能。但耶稣赐下恩典的同时，他也要求领受恩典的人要用行动来回应恩典，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要求领受恩典的人要用行动来显出他们真实的领受恩典这样子。刚我们提到即使信主，我们仍然需要耶稣的光照耀我。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期待我们的生命在短时间内有那种立即性的、爆炸性的、戏剧性的成长，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其实上帝可以，甚至上帝大多数的时候不是使用那种爆炸性、立即性的成长来让我们成长这样。包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灵命好软弱，哇，然后觉得自己就没什么成长，然后很期待自己灵命可以哇复兴，轰，然后就会期待哇哪一天参加什么特会啊，然后什么名讲员来了，然后讲一句话把你的火烧起来，你就突然180度大转变这样。Well, 上帝可以这样做，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的时候上帝不是这样做事的。上帝就是使用那些我们觉得最想忽略、最不想 focus 的人事物来逃缩我们这样子。当你洗碗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做家庭主妇或者是当爸爸的，或者是反正做家事，很多很多人会不喜欢做家事，觉得做家事很烦这样子，包括我。但是上帝就是透过我洗碗，也同样教导我属灵的功课。当我洗碗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可以把碗洗干净，上面的油污、菜渣都把它洗干净。为什么？不然吃了会生病啊，理由很简单，就是这样。但是这件生活上的小事却也帮助我可以看见属灵的真理，就如同我希望把碗洗干净好让吃东西的人不会生病，同样的，这位圣洁的主他也多么的希望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对付致死我们生命的罪，好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讨他喜悦，越来越荣耀他的。在你生活中各样的小事都是上帝精心的摆放在你生命中，为要叫你认识他，认识他的真理。 当你工作的时候，不管你的内容工作多么一成不变，或者是你的上司、你的同事让你觉得很烦，你当时想，当你在借着服侍人、服侍神的时候，上帝教导你些什么？刚我们也提到，上帝要求人用行动来回应恩典。我们若能够有任何丝毫的属灵成长，包括你更爱人一点、更爱神一点、你更愿意传福一点，是的，完全唯独依靠神的恩典。但上帝的恩典通常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做这样子，上帝的恩典通常不是让我们哦，上帝帮助我，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然后等上帝自己来工作这样。上帝的恩典通常伴随我们主动积极的责任行动这样子。你期待更多认识神吗？你期待更多对付自己的罪吗？那么你需要祷告，你需要读经，你需要接受肢体的劝勉，你需要听牧师讲道。上帝就是透过这些他已经赐下的工具，要你尽力的去做你能够做的，然后他就透过这过程来造就你。如同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的，保罗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但同时下一边的经文他说，我们必须要恐惧战惊的做成自己的救恩。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两件事情完全不冲突，上帝全然的主权恩典在你的心里工作，让你的意愿行动都从他而来，但同时我们也有责任要恐惧战惊的在我们救恩的道路上努力。当然不是叫我们靠努力得救，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得救，我们就必须继续的为主而努力，直到我们见他面的那一天。所以这是第四个重点，耶稣的医治通常使用平凡无奇的方法，而且他的恩典通常伴随着我们信心的回应。第四点，瞎眼得医治后，他勇敢地向人告白耶稣在他身上的恩典工作。当这个瞎眼的被医治了之后，他跟一些不同的人有几段不同的对话，经文很长，所以我没有办法再次的念，但是我整理出四个重点。他的这四段对话的四个不同重点。第一个，当他瞎眼得医治了之后，那一些过去看过他瞎眼，但是如今却看到他看见的人，他跟他们有一些对话。他忠实在这些人面前跟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然后对我说，你去希罗瓦池洗一洗，然后我就看见了。他忠实的见证耶稣在他身上的工作，即使他对耶稣的认识仍然有限，他可能不是这么清楚确定的知道，哦，这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甚至连他去哪里他都不知道，但他忠实的见证耶稣已经坐在他身上。这带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用，就是弟兄姐妹，你愿意忠实勇敢的向人告白耶稣为你所做的吗？就是你从前在属灵上是瞎眼的，但如今因着主耶稣的恩典，他让你能够看见，看见上帝是你的上帝，看见他是你这一生唯一值得敬拜尊崇的主。不管你今天属灵知识有多少，不管你今天圣经读了多少，你都可以向人传福音的，你都可以向人见证耶稣的，因为你见证的其实最终不是你自己，而是耶稣并他坐在你身上那拯救的工作。第二个，当这个瞎眼的看见之后，他面对那些法利赛人，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抵挡耶稣的，他们就是特别想要抓耶稣的把柄，所以他们特别，经文特别告诉我们，耶稣使他瞎眼得看那些什么日子呢？是安息日，因为他们要定罪耶稣说，哦，这个人在安息日工作。当这个瞎眼得看见人，他面对这些想要定罪耶稣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没有退缩，他没有退却，他仍然再一次的忠实的见证耶稣为他所做的，并且他多做了一件事情，他对耶稣多认识了一点。他说耶稣就是先知，意思就是先知什么意思？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神话语的出口。他某个程度已经从本来很模糊越来越清楚知道，这个耶稣不是别人，他是代表上帝，他所传的是上帝的话。他面对那些抵挡耶稣的人，他不畏逼迫，他仍然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再来第三个，他勇敢的为耶稣辩护。当这些法利赛人定罪耶稣是罪人的时候，他却勇敢地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祈求，从以前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任何人本来是瞎眼可以得看见，这个人竟然是瞎眼得看见，所以他一定是从神来的。他不但为耶稣的见证告白， 他更是为耶稣他自己辩护到一个程度，他被赶出会堂。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当时被赶出会堂是一件多严重的事情，他就相当于被赶出教会一样，与其他的信徒是无份的，甚至是公开的宣告你这个人是下地狱，是无份于天国的这样子。这个人他因为对耶稣的认识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深入，他知道这位医治他瞎眼的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为他辩护。弟兄姐妹，当我们处在这个敌对基督教的世界，特别最近我们都知道同性恋的议题使得教会又备受挑战这样子，很多非基督徒会因为这事情可能对于我们会更不友善，有可能。但是我们是否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愿意随时做好准备，我们就是愿意单纯的向人见证，是的，我从前是个罪人，是个瞎眼，但是耶稣他赦免我，拯救我，让我今天能够找到我人生的意义，就是敬拜上帝，认识上帝。第四个，当他再次的与耶稣相遇的时候，这时候他被开启了眼睛，不只是肉体的眼睛而已，而是他属灵眼睛完全被打开，他认出这个是人子。有的版本翻译成神的儿子，没关系，都好，因为即使在旧约也提到人子，当旧约讲人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弥赛亚这样子。他认识这个人，在他面前医治他属灵瞎眼，医治他肉体瞎眼的，就是也医治他属灵瞎眼的救主，于是他敬拜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识耶稣，我们也敬拜耶稣，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耶稣对我们的恩典是否感动我们到一个程度，让我们愿意打从心里的敬拜他呢？我们视耶稣为最有价值的对象，我们愿意用尽我们一生来享受他，来爱他。所以这是这个瞎眼的他的肉体得医治带给我们属灵上的看见。最后一个第五点，谦卑承认自己眼瞎就必得看见，但骄傲自以为看见就仍是瞎眼，而且必受审判。耶稣他超然的医治这个生来瞎眼，是否就说服当时的人要来跟随他相信他呢？很明显没有，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即使有很多人向他们做见证，却仍然硬着心指控耶稣，甚至打定主意只要有任何人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就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耶稣讲了这段话，39节开始，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那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到底是瞎眼的还是能看见呢？你听耶稣讲的话可能会有点 被搞糊涂的，这样到底这些法利赛人是瞎眼的还是看得见呢？他们的肉眼当然看得见，是的，他们肉眼当然看得见，重点是他们的属灵的眼睛，他们自以为有属灵的眼光，他们自以为认识神，他们自以为认识真理，但实际上他们在属灵上仍然是瞎眼。包括在9章28节那里，法利赛人说，哦，我是摩西的门徒，他说他是摩西的门徒这样子。是的，他们有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是上帝感动摩西写下来的，所以他们有旧约的律法，他们就以为他们是摩西的门徒，但是他们却拒绝了摩西律法所要见证的这位耶稣基督，这证明了他们的瞎眼。再往前面一点，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法利赛人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的，他们在血统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们却拒绝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也因此他们在属灵上仍然是瞎眼的，他们是属魔鬼的。因为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每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都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每一个犹太人他的骨子里都真的是犹太人，因为即使他血统上是犹太人，即使他肉身上受割礼，即使他在血缘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只要他不信耶稣，那么他就与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样这也证明了他们的瞎眼。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拥有旧约圣经，他们自以为看得见，他们甚至自以为是师父，而不愿意就近耶稣这世界的光，所以是瞎眼，他们也必定因为自己的罪受上帝公义的审判， 而这生来就瞎眼的，他从来应该从来没有机会读过旧约圣经这样子。但是他不但肉眼得医治，他更是被吸引，耶稣的这个神迹吸引他来真的认识就近耶稣这真光，所以得救敬拜耶稣。自以为看见的却拒绝真光，仍然看不见，必受审判。但承认自己看不见的，却愿意来接近这真光，以至于能够看见耶稣。耶稣是真光，凡愿意来就近这光的，就一定能够认识神并得救。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都是罪人，包括当年那个生来就瞎眼但是却被医治后来敬拜耶稣的那个瞎子，他跟我们一样也都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都配得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都配得属灵的黑暗，我们都配得走向永远的灭亡。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得救呢？为什么我们光是耶稣照耀我们，我们就能够得救呢？上帝不是公义的吗？如果上帝是公义的，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只是因为被耶稣光照我们就得救呢？那我们的罪怎么办呢？上帝难道不用公义的来惩罚人的罪恶吗？答案在耶稣。当耶稣告诉我们他是世界上的真光的时候，其实这最终是指向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这位主耶稣，这位众光之光，他代替我们承受罪恶的咒诅。马太福音27:46说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时候遍地都黑暗了。耶稣大声的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遍地的黑暗，接下来讲的就是耶稣他说，天父，你为什么离弃我？这遍地的黑暗其实是象征着天父上帝他掩面拒绝他圣洁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是耶稣在这世上最黑暗的一天。真的有这么的一刻，天父将他最深爱的儿子耶稣基督撇弃在最黑暗的黑暗当中，代替我们承受这犯罪的后果，好让历史历代所有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出黑暗入光明，都能够免去那罪所带来的咒诅之一，就是属灵上永远的黑暗，因为耶稣代替我们承受这最黑暗的黑暗，好让我们这愿意就近他的都能够重获光明，进入天父的荣光当中。所以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信耶稣，那么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坏消息是，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不管你在今生的生活过得多么的惬意，多么有目标有方向，其实你仍然是瞎眼的，因为你正在往地狱奔跑，你却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好消息是，耶稣是真光，今天耶稣透过这里的讲道来告诉你他是真光，他乐意光照你。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在属灵上是瞎眼的，你愿意信靠耶稣这真光，你就必定看见，你就必定认识真神，认识耶稣就得着永生。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基督徒，当然你不可能像当年的法利赛人那样子彻底的硬心的拒绝耶稣，但是我们仍然有可能因为自己的信仰经历或者神学的知识、圣经的知识而骄傲，觉得我自己够好了，觉得我自己没那么需要被耶稣来光照黑暗这样。我曾经遇过一些基督徒，他们觉得自己信主蛮久的，然后觉得自己圣经很熟，也觉得自己读过不少本神学书籍这样，所以他们就轻看主日的讲道，觉得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学习，所以就不喜欢听主日的讲道。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态度，就好像自以为能够看见却仍然是瞎眼的一样。其实听讲道的重点从来都不是要学习新的知识哦。当然如果你是初信者，如果你才信耶稣几个月，可能你每次听讲道都会有新的东西收获这样，因为你对圣经了解有限，所以每听一篇道你就会对圣经了解更多，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圣经读得很多，读过好几次了，甚至你也上过神学院，你也读过好几本神学书，那么很有可能你确实不会在讲道当中听到什么太新的知识，有可能。但是听讲道的重点，查经的重点，从来都不是要学习新颖的知识，而是让耶稣这真光借着他的话，这历久弥新亘古长新的真理，一次又一次的来照耀我们黑暗的心， 一次又一次的光照那藏在我们内心黑暗深处的罪，引导我们回到那闪耀的真理，鼓励我们再次的信靠顺服神。这才是你读神话语、听讲道、查经的重点，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信主多久，圣经多熟，甚至你如果开始教导主日学了，只要你任何时候你觉得你可以靠自己，而不需要上帝透过教会，不需要上帝透过任何的人来喂养你，那么其实你在危险当中，因为你自以为能看见，却是某程度上属灵的瞎眼。让我们不管是初信的或信主很久的，一起在主面前谦卑承认，主耶稣，我多么需要你的话来光照我，我需要你透过那看似平常但却是不可或缺的讲道、查经、教导来光照我，让我能够越来越看见，让我在我日常生活中能够发出你闪耀的荣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你是世上的真光，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光比你还要闪耀，世上若有任何闪耀的光，其实都不过是彰显出你那最柔美的光。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当我们还在黑暗的时候，你就光照我们，而且你代替我们承受那本来我们该一辈子承受到永恒的那属灵的黑暗，你就代替我们承受了，你代替我们孤孤单单、凄凄凉凉的被天父掩面拒绝不看，好叫我们历世历代凡信靠你的人都能够与天父和好，能够进到天父的光中。谢谢主耶稣，谢谢天父，你爱我们，你是众光之父，谢谢你把那真光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帮助我们不管信主多久，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回到你的光中，被你光照、被你照耀，以至于我们就一次又一次的洗亮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得以越来越荣耀你。恳求主也拯救或许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得救的人，求你的光再次的照耀他们，让他们真实的看见自己属灵的黑暗，看见自己的瞎眼，以至于他们能够真实的得看见。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